诗究竟系乜嘢嚟嘅呢？针对呢个问题，人提出嘅不确定答案唔止一个，但系 我唔知， 唔知又紧抓住佢唔放，仿佛抓住 救命嘅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好似好少可讲呢个日本诗人喎。 系啊，好少讲到日本诗人。我谂系因为我太中意日本诗人，所以一直都想揾一个最好嘅机会。因为其实我好中意日本文学啦。其实我写诗一开始咧都系受日本诗歌影响嘅。咁其中有一位好影响我好大嘅诗人，就系今日我要介绍嘅宫泽贤治。咁宫泽贤治其实咧，我想大多数人其实都有见过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童话是很出名的，很流行的，而且差不多都译了做中文的。同埋呢，我哋细个，你唔知你记唔记得有冇睇过一个卡通片叫《银河铁道999》？ 梗系记得啦。 嗰个嘅原著啊，即系原本就系嚟自宫泽贤治嘅一个著名嘅童话，叫做《银河铁道之夜》。 哦， 所以佢喺童话层面，当然咧，从好多人从细到大咁样影响啦，所以喺日本咧，佢系影响力好大嘅。但系慢慢咧，其实佢有啲被遗忘咗另一层身份，就系诗人。咁佢嘅诗其实系喺佢在世嘅时候已经诗坛上边好轰动啊，觉得因为嗰阵时其实系上个世纪初。1912几年、1919几年嘅时候，佢已经开始写诗。咁但系咧，佢一生嘅命运都几曲折同埋悲惨嘅。咁其实佢诗人嗰边咧，后嚟被埋没咗，可以讲，或者系只系一啲研究者啦。但系咧喺前两年咧，即系日本大地震海啸嘅时候咧，佢有一首诗咧就被抄写咗喺灾区嘅一个学校黑板上边。跟住就俾人影低咗，就喺网络上哇广为流传，就系我哋今日要介绍嘅第一首诗，叫《不输给雨》。但介绍呢首诗之前咧，仲讲多两句，就系点解有咁好嘅机会介绍佢嘅诗集呢？就系因为今年咧，可能因为系佢诞生120周年，所以咧喺大陆同台湾咧几乎同时咧出版咗佢嘅诗嘅简体中文版同埋繁体中文版，系唔同人译嘅。咁最好笑咧就系有个误会，就系繁体中文版上边写住佢系宫泽贤治嘅唯一中文版。佢嗰本繁体中文版叫《诗集宫泽贤治不要输给风雨》，但系大陆版咧叫做《宫泽贤治春天与阿修罗》。咁其实咧大陆版咧系早咗大概半个月抢集出咗嘅。其实我怀疑佢哋两个有啲竞争嘅，所以咧导致咧呢个唯一中文版咧亦都系成为咗个错误啦。咁 哎呀，闹出呢个新版。 但系对于读者系好事嚟，因为两本都译得好好。我兩本睇過之後，我覺得兩本都好，所以呢今次我介紹佢啲咧，我都唔會講係邊個譯本嘅，大家可以自己嘗試揾翻係屬於邊個譯本嘅，其實都若唔可以聽得出台灣腔調同埋大陸腔調嘅唔一樣嘅。 首先嚟聽聽《不輸給雨》。 《不輸給雨》，宮澤賢治。不輸給雨，不輸給風，也不輸給雪和夏天的酷熱，擁有強健的身體，沒有慾望，絕不發怒，總是靜靜微笑着，一天吃四杯糙米、味噌和少許蔬菜，所有事情都不考慮自己，好好看，仔細聽，並且去了解，然後不忘記。住在原野的松樹林蔭下的小茅草屋，若東邊有生病的小孩就去照顾他，若西边有疲累的母亲就去替他刚道速，若南边有贫死之人就去告诉他不必害怕，若北边有人吵架或诉讼就告诉他们没意义，算了吧。干旱时节流泪，冷夏时慌乱地奔走，被大家称作木偶，不被称赞，也不让人感到苦恼，我就是想成为那样的人。 不输给予就是宫泽贤治的作品。 哇，这首诗呢是宫泽贤治呢比较罕有，是比较真是赤裸裸咁励志嘅一首诗啊。所以就凭呢首诗呢，宫泽贤治呢已经被获得一个称呼，就是叫国民诗人。日本呢称乜嘢为国民乜乜咁样呢，就证明佢係又有普及性啦，又係大诗啦，一般係国民导演啊，小津安二郎啊咁样㗎嘛。 好有代表性。 係啦，先会称得上咁嘅名啊。咁呢首诗如果我哋喺地震啊灾害，其实日本太多唔同嘅灾害嘅背景前面去睇呢，几励志嘅。但呢个例子之余呢，你睇到佢啦，即係佢对自己嘅期许呢，唔係话真係完全话係一个英雄啊，佢唔係要成为一个超人啊，佢只不过係好多嘢佢係去忠实于自己，佢、有强健嘅身体，佢无欲则刚，绝不发怒啊，每日食四杯粗米係点样呢，係等于几多呢，其实係日文係四盒。盒啊，即係嗰啲飲酒 八碗到啊嘛， 係啦，等於八碗嘅飯嘅，係一個勞動者嚟㗎，即係唔係即係我哋孱弱嘅詩人咧，食唔到八碗飯嘅，我都食唔到。點解會有咁嘅背景呢？其實因為宮泽贤治咧，佢唔單止係一個作家，佢自己仲係一個農學家。系啦，佢而且佢系嗰种好实际嘅农学家，佢系真系去到田入边同啲农民一齐去耕作，所以佢身体过于劳累啊。即係精神又流淚啦，身體又流淚咧，咁佢都係37、8歲就過身嘅。咁佢係肺炎過身嘅，佢死之前一個鐘啊，仲喺度回答緊一個農民向佢求教一啲耕作嘅問題，嚇、非常之感人嘅。咁呢首詩入邊咧，最有意思嘅就係佢對佢自己啊，佢話就算佢被大家稱為木偶啊，唔被稱讚啊，佢都冇所謂啊。即係呢種人咧，大家即係可能覺得佢好蠢或者係好唔為自己著想嘅人啦。但係佢話佢冇所謂啦，即係其實呢樣嘢又係反過嚟亦都成立。正正因為佢咁冇所謂，佢先至會成為佢前面所講唔輸給風、唔輸給雨嘅人。即係一個木頭係唔會輸給風雨嘅，一個人反而係會嘅。 同埋個感覺係其實佢都係想做一個平凡嘅人咯。 佢想做翻一個人嘅本性，即係最初有人類未有咁多勾心鬥角之前嘅人類，本嚟就係咁樣嘅。依家可能你就算想做善事，想做好人，都會被人猜忌嗰種咯。 跟住落嚟，我哋要聽另外一首詩喎。 嚇、呢首詩咧，其實係我最中意佢嘅一首詩，叫《安掛嶺的雪》。 安挂岭的雪，宫泽贤治。可以信赖的只有安挂岭绵延的雪，不论原野还是树林，都变得如湿或油黑，丝毫无以指望。尽管确如那酵母一般朦胧的暴风雪送来一线希望的，只有那安挂岭的雪。 和你说说诗，主持廖伟棠、郑希辉。 安挂岭的雪就是宫泽贤治的作品。 其实当时我在新闻看到那首不要输给雨那首诗的时候呢，我即刻就想起安挂岭的雪那首诗。我觉得其实两者的内容很相似的，其实都是一种呢怎样在 大自然、 大自然里面寻找到希望。咁呢種希望其實好渺茫嘅，可以講你一個人喺一個惡劣嘅環境之下，尤其係嗰陣時20、30年代嘅宮泽贤治咧，佢喺佢嘅故鄉岩手縣咧，喺一個比較貧困嘅地區嚟嘅，喺日本嚟講，咁佢每日艱苦嘅勞作嘅時候咧，當佢抬起頭嚟睇到呢個岩手山上邊咧有個嶺叫做安挂嶺，其實嗰度咧係一個火山嚟嘅，曾經爆發過嘅。但係因為爆發過火山之後咧，就佢會有好多即係地貌係比較即係唔係好風景式嗰種啦嚇。總之嚇、比較嚴酷啦。但係宮泽贤治就好中意嗰度，因為咧佢覺得佢無論何時咧，其實當佢耕作完畢抬起頭嘅時候，睇到嗰個山頂上嘅雪咧，就好似陶淵明咁樣悠然見南山嗰一下，係、完全一種自然對佢嘅安慰。 係，同埋有一種係好似家鄉。 係啊，即係呢個原山咯，即係如果我哋用台灣嘅講法， 原乡、原山啊嘛，嘅根系啦，根脉所在喺度。 跟住第三首，唔知系咪又系同大自然有关系嘛？ 其实都系佢嘅周边嘅生存嘅环境啦，吓 吓叫做一本木原野。 一本木原野，宫泽贤治。松树突然变凉，原野豁然开阔的话，无穷无尽的枯草在太阳下燃烧，电线杆上温柔地聚列着白色绝缘子，想必一直延伸至白令时，万里无云的海沧色天空，以及受洗者的心愿，落叶丛再度回春萌芽，幻听的透明云雀，七时雨伞的清晰起伏，也在心象之中起伏。一丛杨柳树林，那伏尔加河岸上的杨柳，在天穹的孔雀石下沉静，若思恶的代者式险峻地隆起，将火山口的雪依皱折刻印，安挂岭敏感的山脊在青空中升起星云。喂，酷树，你的运名真的被叫做山里的烟草树吗？在如此明亮的穹窿下草地上悠闲地行走半日，到底是怎样的恩泽啊？哪怕将之与泽形交换，让我与恋人对望一眼，也不过如此吧。喂，山里的烟草树，你若过于奇特地舞动，当心被人唤作未来派啊。我是森林和原野的恋人，在芦苇间扑簇穿行，用心折好的绿色通讯，不知何时放进了衣袋，走在森林暗处，新月形的唇印沾满衣袖与裤脚。 一本木原野，宫泽贤治的作品。 是啊，其实一本木原野里面呢，有跟这个安挂岭的雪有少少对应的地方的。安挂岭的雪里面有一句我很喜欢的，就是他说好像酵母一样的暴风雪。将暴风雪比喻成酵母是很罕见的，没人会这样。但酵母它是即係將個麵包製成嘅，係啊，佢係一切嘅食物嘅起源，可以講係即係最基本嘅食物嘅起源。咁其實一本木原野入邊咧，佢所寫嘅樣嘢咧，都好似係構成緊佢嘅生活嘅每一個細節，但呢個細節咧都係將佢同埋咧呢個世界聯繫埋一齊嘅。咁其實佢好有趣嘅就係佢嘅信仰。佢其實係一個虔誠嘅佛教徒嚟嘅，但係你睇佢詩嘅時候咧，經常會見到一啲基督徒嘅基督教嘅文化嘅句子又會出現。 例如咧， 比如呢首詩入邊咧，先係出現咗呢個受洗者的心願啦，咁後面又有一個呼應嘅咧，就係呢個責刑，責刑係一種刑罰啦。咁喺聖經嗰個年代咧，係經常用嚟咧處死嗰啲，比如話異教徒啊，或者所謂嘅叛教者啊嗰啲。咁但係最有意思嘅咧，就係呢度。这个责刑咧，佢竟然系话用嚟交换恩泽啊！而且咧系话责刑咧系同我与恋人对望一眼之间系一样嘅，即系呢两样嘢，一个系好极端嘅对比嘛，一个系被杀啦，残酷，好残酷嘅，一个系一种好温暖嘅一种幸福嚟噶嘛，但系对于佢嚟讲都系恩泽。呢度系一个人 受罚都系恩泽啊！ 系啊，即系我谂系去到好高境界嘅宗教徒咧，先会有呢种。即係可能真係去到耶穌嗰種境界，先會覺得真係受難係恩泽，或者其實一個好虔誠或者對宗教本身思考得好深入嘅人，咁佢本身係帶有宮泽贤治咧，就帶有呢種為眾生受罪呢種諗法嘅，包括佢後期，其實佢後期幫農民做嘢咧，都有啲大家會覺得佢係帶有啲好苦行式嘅，因為佢唔使咁投入嘅。即係完全唔顧自己嘅病體去做，咁有啲人又話佢好似托爾斯泰，托爾斯泰都係放棄咗貴族生活，去同農民一齊生活嗰種嘛，即係其實一種知識分子嘅贖罪喺入邊嘅。 係，但係睇嘅詩咧個句子又唔即係揾唔到佢係佛教徒嘅 其實 痕跡。 佢最好嘅有幾首詩，但係我哋冇辦法講，因為嗰幾首詩太深奧，尤其點題之作就係《春天與修羅》。 咁修羅其實就係佛教入邊啦，嚇亞修羅啊嘛，嚇咁佢其實將佢自己自比為亞修羅。呢下一集咧，我會講到，但係呢集咧，我哋先講埋呢首詩。其實呢首詩最有趣嘅就係話，佢同大自然嗰種關係啊，越嚟越密切喺成首詩嘅發展入邊。比如話佢會同啲樹對話。嘅對話仲係好可愛啊，即係好似童話咁樣。佢話：你煙草樹，你唔好跳舞跳得咁古怪，你會被人叫你係未來派嘅。因為嗰陣時未來主義剛剛出現咧，1920幾年嘅時候。咁最後咧，佢話佢成為咗森林嘅戀人喎。點樣成為呢？最後一個隱喻，佢話新月形嘅唇印啊，沾滿佢嘅衣袖同褲腳，其實係啲露水啦嚇，可能係啲露水啦，或者係月光啊，或者樹林間嘅光線，但係感覺上好似個圓形喺度親吻緊佢嘅全身咁樣。 係哇，呢首就係一本木圓嘢。咁啊，今集最後咧，我哋要介紹《木歌》呢一首詩。 《木歌》，公澤言志。总山原的云中，割下的草啊，不知放哪儿了，忘记了，下雨了。总山原高高的，芒草计花啊，割好后忘记了，下雨了，下雨了。总山原的雾里，割下的草啊，也夹着密芒草，忘记了，下雨了。总山原的山上，遗忘的草困啊，在那座山坡上，淋湿了，淋湿了。总山原山坡上放着的草啊，被云带走了，不见了，不见了。总山原山坡上飘着的云啊，追随着望去，不见了，不见了。 木歌，公澤言志的作品。 公澤言志的其實呢，他寫過好幾首歌詞的，是很單純很單純的一首歌。但是為什麼我這麼喜歡這首詩呢？其實他令我想起我另外一個朋友，好像他的一個朋友，就是我以前也有介紹過一位詩人朋友馬華、他是去了做鄉村老師。咁其實馬華咧寫嗰首詩好似呢首詩嘅，叫做《冥榮之歌》。咁因為馬華喺一個叫冥榮嘅山村入邊教書，佢嗰首詩特別似呢首詩咧，就係話佢話啊，就算邊度嘅地方落住雨落住雪咧，都比唔上呢度冥榮嘅雪落住雨落住雪。 嗯， 就好似佢呢個牧歌咁樣，佢講緊呢個眾山園，眾山園發生緊個事啊，下雨了，下雨了，淋濕了，忘記了，不見了。好隨遇而安，好順天命啊！你喺入邊，佢就好似一個農人咁啫嘛。農人即係以前嘅農人係改變唔到自然噶嘛。你係要睇天食飯噶嘛，所謂啊。咁你咪慢慢慢慢，你知道咗大自然嘅脾氣。咁佢落雨咪落雨咯，淋濕咪淋濕咯，走咗咪走咗咯。咁、其實喺入邊呢個人咧，係好就好似呢首歌嘅名咁樣，係田園牧歌時代嘅人類係咁樣嘅。我哋依家當然已經係離呢種生活已經太遠太遠啦。但係呢種生活姿態，其實同前面一開始我哋講呢個不要輸給風雨，又係好相似嘅。即係你喺呢個大戰入邊，你自我嘅立場，其實你可以好鬆容、好泰然處之對呢一切。咁跟住你咪覺得呢一切都係好美麗嘅。亦都係唔需要去即係好計較嘅。 嗯嗯，哇，好難得佢其實首首詩都同大自然好有關係喎。 咁同佢生活都好有關係嘅。佢雖然咧好短暫咁樣咧喺大城市入邊生活過，咁而且嘗試立足喺大城市啦。咁佢好有趣嘅就係佢雖然係讀農學嘅，咁但係嗰陣時日本咧剛剛西方嘅科學入嚟啦，所以嗰陣時學農學咧其實學咗好多化學、物理嗰啲嘢嘅，佢就學咗咧點樣做人造鑽石，咁佢就一度咧就想以人造鑽石為生嘅，但係俾佢嘅父親強烈反對， 要佢翻鄉下。哇！你學農科，梗係要喺農村入邊啦。 哇！ 咁樣咁其實係都係鬧醒咗佢嘅，我覺得係。 係，但係呢個年代可能就啱啱調翻轉。 係啊。 好，咁我哋今集咧就介紹宮澤賢治嘅詩啦，就未介紹完 嘅。係啊，佢係一個好豐富嘅詩人嚇，我哋下一集會俾大家睇到佢更深情嘅一面。呢集我哋好多系佢好豁达嘅一面。 系，下一集再倾啦，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